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就是《英雄旅程》呢，这个节目是因为我们之前看了一本书，叫做《英雄旅程：作家之路》，它是提供好莱坞的剧作家去做一个故事分析的结构，一共12个算步骤吧，它是可以当做故事的公式。我们觉得这个书很有意思，就当做我们节目的主要题目。最近你去日本玩了？ 好，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日本旅程。 日本旅程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我先不说这个，我讲我这次去的一些，还有回来的一些心路历程。 心路历程。 心路历程。好，而且呢，我就在刚刚一瞬间啊，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会有那样的心路历程。 对的，你先有什么样的感受？ 好，我旅行中的时候，我是跟我几个大学朋友一起玩的。 总共几个人？ 总共加我6个。 好，6个人。 我每次跟他们出去玩，包含大学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心情上面的现象，就是我在玩的当下，我觉得无聊空虚。 他们听了会难过， 会难过。就是会有一段大段的时间，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的感觉。 你们这次去几天？ 我们去8天。 8天， 我有2天我觉得非常充实，但是有6天我会有点就是会有点好像少了什么的感觉。 这2天是在前中后？ 这2天第一天还有一个是在中间， 就是唯一让你比较有充实的感觉的，是在第一天跟中间的时候。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那2天，我现在就要慢慢解释，是跟我们今天我们的英雄旅程的故事非常有关系哦。然后呢，我会有就是会有这种感受嘛。然后回来的时候呢，过了几天啊，我又会很怀念跟他们一起出去玩的感觉哦。 也就是说，在这个旅程的8天之中，你只当下了， 当下 你只有2天觉得很充实，但是回来之后，可能是因 不会觉得充实，但是会觉得怀念，甚至觉得那个时光还蛮不错的。 那这个样子的状况是怎么样产生？ 就我就用英雄旅程来解释。 好， 我们因为我们那一团的人啊，他们比较胆小一点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并不会去做什么冒险性的行为。 可以举一些冒险性的行为来 说好了。比如说有一天我说，有一天我们到了一个乐园，就那个百货公司上面有乐园，我们想要我说我们去玩玩看好吧，每个人都拒绝我，因为他们就是觉得很危险啦，不要去做，无聊啊。但是我觉得是不玩才无聊，然后所以后来我说服一个人陪我去做。OK。然后 那其他4个人呢？ 就他们就跟着 leader。那还有一天是那天很冷又下雨，然后我们团有6个人，有经过我的询问后，有4个人都蛮想要跟我一起去箱根。箱根离东京就有点小距离，大概要坐1个半小时的火车吧。然后想要去那边泡个温泉。但是呢，我们 leader 不太愿意。 对啊，你们4个人想要去箱根泡温泉，这不是既定计划， 不是既定计划， 是有一点临时起意的一个计划。 对对对， 所以算是冒险的一种部分感觉。 对，然后后来呢leader 他就不想泡嘛，他觉得他说那不是既定计划，不想去。然后所以呢，但我们想说，那我们自己去哦。我们就拖腿，他就要求我们，因为不是既定计划，要我把那个网路的那个 WeHo 交出去。 WeHo 是什么 ？WeHo 是那个现在出国很夯的一种 WiFi 分享器。他会把那个日本的什么3G 啊，那种转成 WiFi 信号给你用。 了解。 然后交出去，那我们要去的话，我们不就没有网路了吗？ 你们就会比较吃力了。 我们就要先查好路线嘛，要该坐什么车嘛。好，所以我们就叫乖乖叫出去。就要出发的时候，本来4个人，有2个就胆怯了，他就跟着 leader 走了。剩下我和另外一个朋友。然后我们2个就抱着一个冒险的心情出发。所以那天算是我觉得好玩的其中一天哦。 所以说你觉得旅程之中 要有冒险， 一定要有冒险， 就是要有试炼啦。 试炼，就像这个英雄旅程公式里面的第6个， 要有盟友、嗯、要一起去挑战， 对， 试炼。 然后但是呢，但是如果那剩下我觉得不好玩的那个六天，有一天我是发病号，有一天是回来了、 哦、生病，嗯， 对， 回来。 那所以再扣掉这样子的话，应该还有四天嘛。 嗯， 那四天呢，基本上就是在台北也能做的事哦，就是逛逛街哦， 因为它本来就是大城市嘛， 对对对， 所以可能有很多东西雷同， 吃东西哦，完全。就是没有什么 那 冒险的感觉。 可能那你其他伙伴有对于这次的旅程之中觉得比较快乐的成分，你大概也知道。 我们基本上都有讨论过这次的行程，所以并不是只有我觉得有时候感到空虚。 嗯，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也会像我们第五天的时候有跟 leader 那个在 complain 说，哎、leader。今天的行程好像有点空虚，哎，连加油一点好不好？ 哦， 剩没几天了， 嗯， 就是像这样子哈。 那他有回应吗？ 他当然有，但是他基本上可能是价值观不同，他比较主打于说一定要吃到什么好吃的，一定要吃到什么好吃 美食之旅， 对对，类似或者是一定要去买什么东西。 嗯哼， 但是那些过程就没有什么探险的气氛，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空虚。那为什么我回来之后回想的时候又会觉得？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呢， 就是 因为我觉得那过程中啊，那些朋友不是平常都可以遇到的嘛， 嗯， 会有一种遇上盟友的感觉， 因为他们都是老朋友， 嗯， 长期的交情 有点 都很深厚， 对， 所以纵使你们去做了一些安排的旅游活动，冒险的成分 没有 不高， 嗯， 刺激的成分也不高，但是是和朋友一起做， 嗯， 一起去。 嗯， 所以说那个，遇上盟友的那个，就是在英雄旅程公式里面呢，遇上盟友的这个区块，它还是有的。 有， 所以回来之后， 还是会对这段这个成分感到怀念。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大家今天是一起去冒险，一起去接受试炼，然后解决困难， 嗯， 那我们想必会回来之后会 更愉悦、 更 愉快。 就好像我超级喜欢看公路电影，公路电影都一定会有。那遇上盟友 啊，然后解决问题， 坐不管是坐同一台车，还是住到同一个饭店， 对对对， 还是发生了一个事件导致了一群人的这个这个联结，产生了交流， 嗯， 那这个都是公路电影很重要的一环。 我自己，我有一次自己跑去那个首尔玩，但是 一个人，嗯， 那。有一天呢，有一天我跑到一个山上，我是坐计程车上去的，然后我上去的时候，而且看到它那个山谷中的那个水啊，都已经变成冰了，风景很好。 嗯， 那本来我原定计划下山的时候是要搭公车下山的， 嗯， 就公车名站牌就应该网路上也是写下午四点钟会有， 嗯， 就会有车， 嗯， 所以我下午四点钟我人到那边，我提前到了。过了四点怎么都还没有车，我就知道说 已经错过了， 可能有问题， 或者是他 那个资料可能是 旧 的 资料，嗯， 所以我想说刚刚那个风景还蛮美，计程车开上来也大概十几二十分钟而已，我干脆用走的下去好了， 所以这个不在既定的行程之内， 嗯， 那你在这走下去的过程之中， 好，我先讲一下走下去，因为我自己用人的脚的走路速度和计程车开上来的速度换算一下，我觉得我应该走三小时就够了，就可以到山下， 嗯， 结果实际上的情形我应该是哪里误判了，实际上情我大概走了有五六个小时， 所以你就辛辛苦苦走了五六个小时下山， 对，而且我那个时候我的水和食物在那个整段路的大概前五分之一就已经用光了， 嗯， 后面让太阳都渐渐下山了，就开始害怕，看一下地图我怎么才走到连一半都还不到，就开始会有害怕的感觉， 但是这某种程度上是，就像是一个苦行的过程， 对对对，然后但是那个别的人可能会觉得，你很无聊干嘛自己慢慢走，就赶快坐公车下坐计程车下去就好了嘛，但是我在那个过程中的一些担心害怕啦，然后我又但是我会鼓励自己说我觉得我能够接受，我能够回到住的饭店，我有办法， 嗯， 我能够撑到那个时候。然后 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回到饭店就是一个 里程碑或者是一个成就的达成。 哦，事实上我的设定是到火车站。 哦， 然后接着就是很渴了嘛， 嗯， 但是看路途还很远，终于走了非常久，晚上了，看到终于好不容易看到整条路上都没有店家，那到了，好不容易走很久到山下，看到第一家杂货店的时候，我感动得快哭了，立刻冲进去买了两瓶饮料和一个饼干。 所以那个东西就像是洞穴深处的奖励。 没错没错。然后我就想说走了那么久好吧，都已经到这边犒赏一下自己，然后就把他们喝掉吃掉，觉得非常满足。 嗯， 然后接着就再继续剩下一点点路程到火车站。 所以说如果我用一个上帝的视角来看你所发生的事情，不过就是一个人坐了计程车到山上，然后发现他查错了时刻表或是那个东西没有更新，再慢慢的走下山，然后到便利商店或者是一个杂货店买东西吃。 这样的描述很无聊， 用上帝的视角来看极其无聊极其沉闷，但是对一个人的心智来说，对当事人的心智的磨练来说， 对对对， 他是这个过程是比结果，这个磨练的过程是比结果更深刻好几倍，所以你才会印象这么深刻嘛。 对，就是你会觉得自己那个过程很苦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也不是那么废啦。 好，就是至少你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那时候下雪很冷，对啊。 这个那我也分享我一个旅游经验好了，就是08年的时候，我有哥在荷兰念书那个时候，然后我就跑去荷兰找他，然后他就当地陪，到处带我去玩啊，然后也去了北欧啊，也去了好几个地方，然后后来呢，因为他要写论文嘛，再不写可能就要延毕了，所以他就说他没办法陪我了，就请我自己安排去德国找我另外一个表姐，那我就去德国找我表姐啊，我表姐也很热情款待我，来了两三天，后来呢，我自己又到柏林，就是一个人咯， 嗯， 就发生了很多跟你刚才描述差不多的事情，就自己租旅馆嘛，然后自己早上起来，附近景点参观参观，哎，有一天也是坐公车坐过头。然后想说回来如果坐公车其实也是一下子就到了，我就决定用走的，然后算一算可能也是要走一两个小时，就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果发现我到柏林动物园了，然后 走错吗？ 就是它在两个点的中间了，我要到车站，然后居然到柏林动物园了，何不就进去看看呢？ 对，有些东西要用走的才看得到的， 就是有一种反正阴错阳差嘛，进去看看嘛。柏林动物园里面有什么？有一只很有名，当时很有名，现在它已经过世了。一只应该是北极熊吧，还是大白熊？老实说，我忘了，它叫努特。然后小时候非常可爱，是德国的，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团团圆圆，还有那个圆仔，就是指标性的动物明星。那我想说，我有查到这个资料，既然它就在我眼前，我无意中看到了。 何不进去呢？ 何不就进去看了？那进去看，就他趴在石头上睡觉，而且他小时候非常非常可爱。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只超级大熊了，很邋遢，而且显然那时候他已经有精神疾病了，所以他就趴在石头上睡觉。所以我就在那边等他说，看他会不会醒来，跟我打个招呼。但是他都没有醒来，他就一直趴在石头上睡觉。啊，我想说没关系了，反正那个旅程之中的惊喜已经达到了嘛，而且我无意之中撞见了努特，也是一个收获啊。 没错， 就算他在睡觉屁股朝着我，但是这个意外的收获，用上帝视角来看，就赶一个人坐错车很无聊，但是旅程之中就是对于个人的那种心智的磨练，意外的差距就是变得很重要的元素。 对啊， 可能是这个。所以说你说你去日本旅游回来，你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跟朋友，那个盟友，然后有虽然冒险成分不多，但是八天也有两天。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抱着去买东西的心态去的话，那你一开始就不要叫他旅行嘛，就说你去日本购物 采购，采购之旅， 对吧？但如果你说你是要去旅行的时候，那你就必须中间要遇到一些试炼， 苦难折磨， 而且最好结果要是好的。 哦，当然了，有那个旅行就 有听过有些人， 希望不要， 有些人的失恋结果是悲剧的。 所以说这个你认为一个好的旅程这样的成分比例占多一点，收获会比较多。 那些购物的东西也许会是你给自己通过失恋后的奖励，就说，今天我都已经这么超了，而且我通过这样的超，不如去买个好礼物给自己吧。那种感觉应该会更棒。 我们两个有一起去旅行过， 有我们去香港澳门， 香港澳门还有智龙嘛， 对对对， 碧山。那这段经验， 但今天要我讲吗？ 那你可以说看有哪些符合。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我们在澳门赌博那一天。 澳门赌博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我先讲个开头好了。我们去澳门，然后我们乡巴佬嘛，没去过嘛。 那天改变你很多哈。 他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扭曲。我们去了澳门， 是拉圾不是扭曲， 垃圾好没关系。去了那边之后，我们一开始啊，连赌场要去哪一间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瞎逛，边逛边查，然后最后开始了我们的，在应该是普京嘛， 一开始去普京，新普京吧， 新普京，然后呢发生什么事，这段就交给你。 新普京的时候我们逛了一逛，发现就也有试着玩吃饺子老虎，结果发现它的 CP 值非常低，然后所以我们就去逛了一逛，发现好像只会玩比大小，记得吗？ 猜数字比大小， 对对对。然后，但是它的，如果你要只比大或比小的话，那个成本又很高，那就真的是赌博的心态了。所以，一开始，我知道你们也有玩一下嘛。 我们大概只花了台币不到400块， 然后就没有嘛？它底不是很高吗？ 600块还是400块？反正总而言之，几乎没有。就是我必须承认了，我去赌城了。之前也去过拉斯维加斯啊，但是我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年纪太小，没办法赌。去澳门的时候，那个是去之后价值观才扭曲的，才拉扯。对对，所以说，当下事实上也没有参与太多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 赌城的游戏， 三个人好像都玩一次就拜拜，拜拜就拜拜了。 嘿，我们就休息了。 好，那我说明一下我那个时候的概念。我那个时候呢，就带了台币20000，我想说这两万，我就是要拿去赌的，输光就算了，也不要觉得难过。 是，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反正我20000可以输啊，那我，但我当然希望赢了，那不是废话吗？然后，所以我就带着这20000去赌，在新普京的时候，哇塞，见神杀神，见鬼杀鬼啊！ 而且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你赌到后来啊。好像什么机票钱啦、旅游费啦、餐费啦，然后行前的自装费啦，全部都已经回来了。我那时候好羡慕，非常羡慕，而且我们还凹你请我们吃晚餐。 我现在觉得那个晚餐请的太便宜，应该要请再请多一 点。然后我跟志荣啊，还非常主动的帮你开你所经过的每一道门。 对对对， 你所经过的每一道门， 我因为太紧张而想要去拉屎，你们还说你去等我，等你们等你有没有？ 对对对对，我们简直就是你的这个三个小仆人。 对， 侍奉着你，服侍着你，因为你那时候是大赢家， 没错。但是事后， 然后我们快开心的吃完了晚餐， 对对对对，我请客的。 然后到下一站， 到了，因为我们去澳门，有人不去威尼斯人的嘛，那太奇怪了。去威尼斯人，他很贱的是，他在那边也设了一个赌场嘛。 除了威尼斯人的特色是，他上面有那样子 购物 的那个。明明是室内，但是却营造一种室外 的氛围，非常适合拍照，非常适合逛街。我们都逛得很开心，也买了一些纪念品。但是他就是像你说，他也设立了一个赌场。 那我想说，手气这么顺，当然要继续咯。顶多就是把刚刚赢的输光了。 对。 然后所以就继续赌下去。一开始都是属于一种正负打平的状态，直到我旁边出现了一个中国来的女生， 她对你施了什么魔法吗？ 我只要下大，她就一定下小；我下小，她就一定下大。 她就是要跟你对坐， 而且每次都是她赢。我想说，最好每次都会你赢，所以我最后想说要 一把跟你决胜，因为我已经连输他了可能四五场，我觉得不合理了，所以我就下了一把大的，包含我原本就要输掉的那两万块 all in all in 跟他赌，结果我又输了。结果呢，我就开始懊悔刚刚请客没有请再更贵一点。 你干脆你把钱干脆花在请我们身上， 对对对，我 也比投资赌场来得好， 也比给那个大陆女人好吧。 哦，但是那这个旅程，这个、像这个赌博的这个部分啊，赌城其实赌城真的是小赌怡情，我们不建议倾家荡产。所以这个旅程之中，你觉得你有盟友，哎、欸，我们都给你 support 的， 有 试炼，哎、欸，你有先去新普京，先练练等， 而且赢得奖赏， 也赢得了奖赏。可惜的是，是在 明明是第二集的东西，我却硬要把它拍到第一集去， 对对对，威尼斯， 就 铩羽而归 啊、哦！ 就，但是这个旅程，我觉得载满了很多的回忆啊， 而且不是只有我成长啊。维刚哥，你也有， 我也有价值观的这个改造跟扭曲。 你心中的那把算钱的尺 也 scale 变大了， 对对，也从威尼斯人，也从澳门之旅之后，有了极大的变化。 你以前算钱的最小单位是用十块钱来算吗？ 对，差不多，我非常抠 啊， 斤斤计较。我会因为忘了取消公司的便当，比如我今天要请假没去上班，但是我忘了取消公司的便当，懊悔了半天。 我也是 懊悔半天，但是我现在大概顶多懊悔一个小时，就是忘了取消隔天没有去上班而忘了取消便当，大概懊悔一个小时。哎，我觉得那个标准已经浮动的那个， 对， 已经扭曲了啦。 我懂，我懂。 对对，那我觉得 是拉直拉直，不是 拉直拉直。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旅程。很多是相关的快乐的经验。 而你说我输了两万块台币，我搞得好像会死掉吗？不会嘛，我现在还是活得好好的，坐在这边跟大家聊天啊，对不对？ 所以说，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旅程中的挫折，或者是人生旅程中的人生道路上的小小挫折，就觉得挫败。这只是那就是难忘的回忆。 嗯， 好、哦，那我喂、欸，我们本来从日本之旅。讲到了我们一起的澳门之旅， 嗯， 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我们讲完这个差不多分享就到这边。 好，你说来听。 我们还有一次跑去，我跟你还有 B 三，哎，我们三个人跑去 八斗子吗？ 哎，对，想不起来名字，八斗子 不是八斗子啦， 不是八斗子，那个淡水靠近淡水那个叫 那个连胜文说那个地方是 叫社子岛 哦，社子岛， 嗯，哎，我觉得那一次的旅行也非常有趣。那次旅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因为我们先开车到比较靠近的地方再走路过去嘛， 嗯， 然后沿途中就会看到一些 工厂 工厂啦，然后水桶放在外面啊，然后一些木板啊，然后到了那边有一个咖啡厅， 嗯， 那我们就去那个咖啡厅坐下来吃吃喝喝稍微休息一下， 嗯， 然后后来我们又到它的附近，哎，又看到更多的那个铁桶，那铁桶是标准规格的、 哦、对对， 我们还爬上去拍个照啊，然后吹风啊，冷得要死啊，诶，结果我的相机 怎么了吗？ 遗失了。 哦，对对对对， 这个事件诶也是很刺激啊。 后来怎样我忘记了。 其实当下呢当然非常紧张，因为相机遗失了嘛。 嗯， 然后中间想要去找这个相机，我们还找错方向，以为是掉在那个我们拍照的铁桶区还是哪个围篱里面，都找不到、哦、 就是在吃饭的地方， 就他是放在吃饭的地方， 我想起来 忘记拿、嗯、我觉得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刺激啊， 嗯哼， 毕竟相机价值也不菲啊， 嗯， 那就是我先把东西遗失了再重新把它找回来， 这个 这个苦难折磨 试炼都自己造成的， 都自己造成的、嗯、但是这个苦难折磨中间我们 有一些趣味性， 有趣味性， 因为我们一起跟你找， 对对，我们一起找， 我们一起想说会不会在哪里， 对对对对，然后又中间就嘻嘻闹闹的 对对对， 然后非常的快乐，然后可能找不到说实在的 会难过， 顶多就是损失一台相机嘛、 哦、 还能怎么样呢， 对， 哎、忘记了钥匙也放在相机包里， 哦，对 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大不了就是坐计程车回家嘛，拿钥匙再去取车嘛、嗯、最惨最惨就是这样啦， 嗯， 那哎，当然过程结果还 OK 了，我们找到了相机包，拿到钥匙，开车回家。过程我觉得很愉快啊， 嗯， 这旅程之中什么都有了，苦难折磨，盟友，就是一起共患难，一起想解决的方法，哎、嗯，一起把问题给解决， 一起凯旋而归。旅程大概就是这些要素。 嗯， 那我们分享大概就这样。那你有什么建议想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关于旅行的？怎么做最后收尾？ 其实啊，其实不只是旅行啊，人生中也是这样子，会遇到很多盟友和苦难嘛，试炼嘛。 嗯， 最重要就是要保住自己那条命 啊，只要还活着，永远都有路走。 你只要有工作，损失了今天任何东西，都可以赚回来。 哦， 但是你损失了盟友，损失了师父，损失了你自己，那些东西都是赚不回来的。 哦，所以对于那些朋友啦、师父啦、 抽象的东西， 那些形而上的东西，我们要特别的 珍惜 珍惜。那对于那些物质的钱啦、手机啦、相机啦，或者是 也不用抱太 衣服啦什么的， 哭一天就好， 随便啦，一两个小时过去，半天过去，忘掉它，就带着乐观的心情去面对人生每一个旅程。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 谢谢。